孟加拉国主体思想研究所21号发表声明，表示支持朝鲜成功进行核弹头试爆，为主体的核强国大显威力。